们去。 科学放生，共同建设生态文明。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不同风格， 不同题材， 不同形式， 调频97.4兆赫全体主持人为您全情奉献， 特别创意。请听专题综艺节目《运河船歌》。2017年11月底，在大运河畔的新建村，我听到了北京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通州运河船工号子唯一的传承人87岁的赵庆福老人演唱的《船工号子》。 开船 运河船工号子，流传在通州到天津的运河段上。赵庆福祖上几代都以船运为生，这响亮的船工号子可以追溯到清道光年间。 嘿呀，我也嘿，喂周，喂周，喂少我的周，拉这个劲儿啊，喂嘿喂，还得是点劲儿啊。嘿呀啦嘿，为着那个开会儿嘞，这报了晚安嘞。 赵庆福老人的儿子赵义强告诉我， 刚才这是闯滩号搁浅了，所有的纤夫就得脱衣服，全在旁边，大伙把这船给他推到或者抬到这个深水地方再重新拉线，因为这个从天津回来都是逆流，必须得这领号的一说船浅着了，提前的这为什么前面都有个开船了，或前面有个提示呢，让大家准备喂，这一喂就这帮就脱衣服 泪流。 俱往矣，繁忙的船队已成过去，只留下河水悠悠。我决定在北京开启一段抚今追昔的运河之旅，探寻那消失的运河船歌。这首青年作曲家周天的交响组曲《中国大运河》，将船工号子融入交响乐，表现了古代人民开天辟地的磅礴气概。公元605年，隋炀帝征召数百万民工，开通从杭州到洛阳，从洛阳到北京的隋唐大运河。元朝时，忽必烈下令将大运河裁弯取直，形成直通南北的京杭大运河。在水利学家郭守敬主持下，北京又开通一条通惠河，将大运河直连到积水潭， 一时间，南方的大米、丝绸、木材、石料等丰富物产鱼贯而入北京城。元明清三代是通州漕运的鼎盛期，大运河每年向北京运送漕粮400万担，船只首尾相连，绵延10多里。这运河上的船工号子呼啸连天，有人说这是108000豪天鬼。运河贸易给今天的北京城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记。八里桥、花园闸、禄米仓、黄木厂，这些地方都因运河而得名。2005年，在通州运河河底出土了3根皇家木料，其中最大的一根长达10米，重达3吨，树龄近1000年。400年前，这些黄木从南方的深山采下，扎成木牌，顺着大运河漂流1000多公里，最终成为建造皇宫的颗颗栋梁。也有黄木意外沉入河底，400年后成为历史的见证。抚今追昔，遥想这紫禁城的一砖一木，假山奇石、玉器陶瓷、各色珍宝，以致能工巧匠、技师百工，都是由大运河源源不断地送到北京城，又怎能不感叹，北京就是一座运河上飘来的城市。来到北京东四十条附近的南新仓，这是有着600多年历史的皇家粮仓，当年从大运河运来的漕粮就储存在这里。2007年起，昆曲牡丹亭在这里驻场演出过几百场。在一座粮仓里上演昆曲，这看似异想天开的奇怪混搭，其实却是独具匠心的巧妙呼应。而把粮仓和昆曲联系起来的，正是大运河。运河不仅为北京运来了南方的大米，还送来了南方的艺术。 传统戏曲中有水路及戏路的说法。明清时期，这细腻软糯的昆山腔正是沿着大运河一路北上，不仅征服了沿岸观众，更成为备受皇家推崇的雅步正声。 良辰 康熙、乾隆、嘉庆、道光都是昆曲的忠实戏迷，要给皇上唱戏那可不容易。当时的昆曲艺人一般在苏州集合，在扬州学戏，佼佼者由内务府派的官船接到通州，在张家湾接受进一步甄别排练，才有机会进入宫廷的御用戏班。京城大户人家蓄养家庭戏班，一般也从扬州挑选伶人。如果没有大运河源源不断地输送人才，恐怕难有昆曲几百年的繁荣。想必那时的运河上应该也响彻着昆曲艺人美妙的歌声吧。伴着昆曲的余音袅袅，我来到东三环国贸附近的庆丰公园。庆丰公园是一座运河文化主题公园，通惠河上著名的庆丰闸遗址就在这里。如今这里的古迹荡然无存，只有一株500多年历史的老槐树，或许还记得当年的故事。明清时期，庆丰闸地带号称北方秦淮河，这里画舫云集，酒肆林立，是京城一等一的热闹繁华之地。文学巨匠曹雪芹和好友敦诚、敦敏就经常在这里饮酒赋诗，也许还讨论过《红楼梦》的创作细节吧。1764年，曹雪芹已经去世整整一年，好友敦敏又在庆丰闸旁的望东楼饮酒。他趁着酒意，在墙壁上写下一首《河干即饮，提笔兼钓雪芹》。诗里说：“逝水不流诗客遥，登楼空忆酒徒飞。”如果不了解曹雪芹的身世，很难把大运河和《红楼梦》联系起来。实际上，从庆丰闸往东30公里，在通州有个张家湾，号称大运河第一码头。曹家在那里有点地600亩， 还有祖坟、当铺、染坊、盐铺等。在《红楼梦》里，与运河有关的情节有好几处。林黛玉剖腹进京都，从姑苏北上是乘船而来。贾府为迎接元妃省亲，去扬州买来十几个唱戏的孩子，往返也是走水路。张家湾还有个卢庙，因为布局形似葫芦而得名。《红楼梦》里，葫芦僧判断葫芦案一回提到的葫芦庙，出处就在张家湾。还有香菱向黛玉学诗时说过一段运河见闻，简直让人怀疑是不是曹雪芹自己的经历。香菱说， 据我看，诗的好处似有口里说不出来的意思，想去却是逼真的，又似乎是无理的，想去竟是有理有情的。这话有了些意思，但不知你从何处见的。我看王维的那首诗，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这直字似无理，圆字似太俗。和尚书一想啊，倒像是见了这景致的。还有渡头余落日，墟里上孤烟，这余字和上字真难为他想的。我们那年上京来，那天下晚边湾住船，岸上又没有人，只有几棵树，远远的几家人家正在做晚饭，那个烟竟是碧青的，连云直上。我昨晚读了这两句，倒像是我又回到了那个地方去了。 有学者考证，中国的四大名著或多或少都跟大运河有关。交响曲《母亲》是交响组曲《中国大运河》的一个乐章，他把大运河比作母亲。运河水滋养着古今南北多少文人学者的精神世界。在通州区的儒林村，我看到一块大石碑，上面刻着当代著名乡土文学作家刘少棠的生平。今年恰好是刘少棠逝世20周年。他出生于北运河畔的儒林村，15岁开始写作，一生的创作始终离不开大运河，因此被称为大运河之子。他的代表作《运河的桨声》《青枝绿叶》《蒲柳人家》等，用生动的笔触描写了运河人家田园牧歌般的生活风貌。小说《蒲柳人家》的这段描写还曾入选过中学课文。 他家坐落在北运河岸上，门口外就是大河。有一回，一只外江大帆船打门口路过，也正是歇晌时分，一丈青大娘站在篱笆外的散柳荫下放鸭子，一见几个纤夫赤身露体，只系着一条围裙，便断喝一声：“站住！”这几个纤夫头顶着火盆子，拉了180里路，顶风又逆水，还没有歇脚打尖，个顶个窝着一肚子恶火。一丈青大娘这一声断喝，他们只当耳旁风。有个年轻不知好歹的纤夫白瞪了一丈青大娘一眼，没好气地说，一大把岁数什么没见过， 不爱看和尚眼，掉过脸去。一丈青大娘火了起来，挽了挽袖口，一阵风冲下河坡，只听嘎巴一声，一丈青大娘折断了一颗茶碗口粗细的河柳，带着呼呼风声挥舞起来，把这几个纤夫扫下河去。一丈青大娘不依不饶，站在河边大骂不住声，还不许那几个纤夫爬上岸来。大帆船失去了纤力，掌舵的站裂了虎口，也驾驭不住，在河上转开了墨。最后还是船老板请出了摆渡船的柳冠斗、丁掌铺的吉老秤、老木匠郑端午、开小店的花鞋杜四，说和了两三个时辰，一丈青大娘才算开恩放行。 听着生动的描写，感觉大运河仿佛是个舞台，主角就是这些可亲可爱的百姓。刘少棠写道：我要以我的全部心血和笔墨，描绘京东北运河农村的二十世纪风貌，为二十一世纪的北运河儿女留下一幅二十世纪家乡的多彩画卷。这便是我今生的最大心愿。是运河的流水，流过一年又一年。这首国家大剧院原创歌剧《运河谣》的终曲，我们是运河的流水，将运河两岸的人民比作是运河的一颗颗水滴，世世代代汇成中华文化的川流不息。2014年，中国大运河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在联合国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中有这样一段话：运河代表了人类的迁徙和流动，代表了多维度的商品、思想、知识、价值的互惠与相互滋养，通过物质和非物质遗产不断得到体现。结束短暂的运河之旅，回程途中，我看到有着1400多年历史的通州古燃灯塔，经过近一年的修缮，焕然一新地矗立在大运河畔，重现了古通州古塔凌云的盛景。习近平说，传承好运河文化，是运河带人民的责任，而我身后北京全新规划的一条运河文化带已初具雏形。我不禁想起赵庆福老人和重孙女儿合唱运河号子的情形。希望这古老的运河船歌一直传下去。 开船喽，嘿呀我也嘿，微照微照，我上我的照，为了海威，哎

4月21日，国图艺术中心音乐厅，听见经典，立体阅读，音乐与诵读完美融合，为您和孩子带来视听盛宴。北京电台主持人盛博、郭伟、李瑞、佳佳、朱红、熊丽、晋桥，特邀少儿节目主持人雅明，中国国家交响乐团弦乐四重奏音乐家刘志勇、王大毛、马劲松、张博、王斌共同演绎经典。4月21日上午10点，我们不听不散。购票查询大麦网。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The weather。 关注天气情况，夜间北风逐渐减弱，白天本市天气晴朗，光照充足，气温适中，适宜假日出行和户外活动。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夜间晴，北部有沙尘天气，偏北风3-4级，阵风7级左右转1-2级，最低气温6度，最大相对湿度50%。白天晴，北转南风2-3级见4级，最高气温21度，最小相对湿度20%。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还在为孩子咽干喉痛、咳嗽痰多而担心吗？同仁堂儿童咳液润肺止咳，祝孩子度过轻松童年。 今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2，适宜穿夹衣类服装。 不同风格， 不同题材， 不同形式， 调频97.4兆赫全体主持人为您全情奉献， 特别创意。 欢迎收听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的特别创意节目。你好，我是戴毅。1998年那一年，我17岁，我在我家附近的一个音像店里买了一盘磁带，从而喜欢上了一位年轻的女歌手。那时候她比我大不了几岁，她的名字叫做范晓萱。那一年她21。范晓萱已经没有了以前的那种乖乖女、可爱女生的打扮，也一改小女生该有的柔顺的长发。在那一盘卡带的封面上，范晓萱以一头清爽的短发示人，以此来宣誓她要开始做自己的音乐。在这张叫做 Darling 的专辑里，她自己包揽了3首歌的词曲创作，也为2首歌填了词，并且深入地参与了整张专辑的制作过程。摆脱了偶像的魔咒，范晓萱开始探索自己声线的特质，尝试怎样将不同曲风融入体内的血液当中。大概因为 Darling 专辑的音乐风格是她个人所钟爱的，所以尽管在技巧上未臻完善，但却让人听到了嗓音中的真诚。 为了你向我靠近，我就不能抗拒， 张专辑用范晓萱自己所写的点题曲 Darling 作为开场，电吉他、贝斯跟鼓步步逼近，但却利落分明。虽然说气氛上听上去会有一些些阴郁，慵懒的声音听上去看似很随意，但却处处有情绪的暗涌，有一种痛在深处的感受，也为整张专辑定下了一个成熟的基调。专辑当中有三首歌是范晓萱自己填词谱曲的，除了我们刚刚听到的 Darling 还有数字恋爱和失恋，这两首歌都带着轻摇滚风格，率性跳脱的唱腔也是慢慢展现了范晓萱两种不同的恋爱下的神态，不知道你会更喜欢哪一种。 我现在不在，电话我扣我，拜拜。 喂，我在告你好。 三一五五五三零，都是我想你。520是我爱你，000是要开心。三一五五五三零，都是我想你。520是我爱你，000是要开心。我像现在正流行数字恋爱，忙碌生活人要对彼此表白。想你爱你是那么简简单单，拿起电话心意就传到我这儿来。三一五五五三零，都是我想你。520是我爱你，000是要开心。三一五五五三零，都是我想你。520是我爱你，000是要开心。 情歌在播，我好想睡，闻到你的香水，我觉得反胃。 范晓萱两首关于恋爱态度的歌，数字恋爱和失恋。而且这首歌真的唱的就是曾经饱受爱情困扰之下的范晓萱她内心真实的感受吧。不过好在陷入爱情心病已经是 long long ago， 很久很久以前的事情了。在好姐妹的开导之下，范晓萱早就已经走出来了。在专辑当中有一首歌非常的亮眼，那是音乐人李泉首度跟范晓萱的合作，第一次听的时候呢，真的会让人觉得这首歌非常惊艳，就是这一首《哭了》，旋律不仅流畅优美，弦乐键盘轮流的撩动情绪之下，听范晓萱唱来，感觉字字入心。 日又彩霞，看外面又湿了，我一直等着，让屋里灯都亮着，这样伤心的睡了，这样压抑的醒了，想着你要来了，可改变的都变了，而孤独是什么，心累是什么，心是什么，你是什么，不再想了，我已经倦了，我不想再唱了，我已经哭了。 情人是什么，感情是什么，你是什么，我不要再想了，你已经绝了，我不想再唱了，我已经哭了，我不想再唱了。 孤独是什么？心冷是什么？情是什么？你是什么？我想当年这些个问题，反反复复思来想去的人，一定不止唱歌的范晓萱一个，还有你、我、他。这张《Darling》专辑里面另一首我个人非常非常喜欢的歌，叫做《蓝旗袍》，吉他又一次的开场，就撩动着听的人的所有的心绪。而加入的爵士 Bossa Nova 的元素，再加上范晓萱挥洒自若慵懒气息十足的演唱，从前的那个小魔女开始逐渐展示出了她个人的成熟的演唱技巧。我相信可能我们每一个人对于某一位歌手的某一个时期的专辑，可能都会有一些留存下来的听后的感受。而曾经的那段时光当中，假如你真正用了心，花了时间去聆听过的声音，听过的专辑，其实那不只是一段音乐里面的时光，也是珍藏着自己回忆的很珍贵的时光。 好了，感谢收听今天的特别创意，我是主持人戴毅，再次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可以持续锁定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正如越来越深的海底，我开始想念你，天心越来越冷的爱里，我快不能呼吸，让活着来这一口氧气，氧气就是你，我好孤寂，我想要你。正如越来越深的海底，我开始想念你，夜气越来越冷的爱里，我快能呼吸，让活着来这一口氧气，氧气就是你，我好孤寂，我想要你。如果你爱我，你会来找我，你会知道我快不能活。我开始想念你，天心越来越冷的爱里，我快不能呼吸，让活着来这一口氧气，氧气就是你，我好孤寂，我想要